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啱啱过去嘅周末呢，其实都有一啲几有趣嘅活动啊，同体育有关㗎啦。咁啊，因为我諗之前好似喺香港都未试过搞㗎吓。 应该未嘅，不过我见到有啲报道呢就话係阔别60年啊吓。 哇， 我都唔知60年之前係发生咩事啦，老实说。 原来即係可能有搞係60年前就係讲緊呢一个2018亚洲海岸赛艇锦标赛啦。咁啊，Nicole都有去睇呀嘛。 係，我直情係有份參與添，咁講翻轉頭咧，其實我嘅參賽都幾搞笑嘅。事關搞呢一個亞洲海岸賽艇錦標賽之前咧，就一個香港版嘅，就冇亞洲其他國家嘅隊伍嚟啦。咁然後咧。在香港版嗰個比賽入邊咧，我就係後備名單嚟嘅。咁然後因為今次亞洲版咧，就有啲隊伍發覺，咦唔夠人喎、啊。咁要搵呢个人嚟帮下手啦，因为佢就有分唔同嘅赛事，咁我今次参与嗰个呢就叫做四人双桨有舵手嘅艇，咁即係四个人已经负责爬，咁仲要搵多一个舵手嚟控制架船嘅方向啦，咁佢哋就即刻话喂，既然你上次都 OK 嘅话，不如你今次就埋嚟我哋嗰队度一齐玩啦，咁就因为咁样机缘巧合呢，我就变咗係有份参赛嘅一员啦。 係啦，咁先未讲究竟有啲咩形式嘅比赛之前，咁头先你佢有睇过之前即係搞过就係淨係香港自己嘅。係。咁今次犀利啦，今次因为就即係有嚟自八个国家同埋地区，有近80队超过200名选手参加。 係。 都算係真係几大规模㗎喎、 哦。其实係好大规模㗎，因为基本上今次比赛啦，嗰、那个叫做陆上嘅基地呢就喺香港游艇会嗰度㗎。咁、基本上你去到呢就全部都係当日参加嘅选手咁仔㗎啦。同埋呢我觉得今次个比赛呢相比一般好普通嘅蛙艇嚟讲呢，其实係刺激好多同埋好睇好多嘅、所以变咗呢都见到岸上面係有啲人特别企喺度观赛，咁嗰、个观赏成分几高，而且个感觉呢都几派对形式嘅，即係有食有玩有得睇咁样啦，咁就好开心啦成件事。 同埋今次佢嗰条赛道都差唔多4公里长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实呢个都几得意嘅，因为即係过去可能大家接触蛙艇啦，如果有少少认识呢都会知道一般呢喺沙田城门河嗰度举行嘅。咁就2公里长㗎嘛。 年年都系睇爬龙舟个头啦。 唉、你睇下呢啲就系蛙艇嘅。悲哀，你又讲爬龙舟啦，你可唔可以讲下下次系睇蛙艇咧？ 可以。 系嘅，因为爬龙舟咧就近沙田新城市嗰边，咁蛙艇咧其实就系近马鞍山嗰边嘅，近碧桃啊、河畔花园对出啦，咁就全长2公里直线嘅赛道嚟嘅。咁今次呢一个咧加咗海岸赛艇啦，就直情系另一种嘅赛事形式啦， 要转弯，同埋即系沿住啲浮波噶嘛， 系啊，好。得意喎！我本身咧都冇谂过，有几难啫，都系平时我哋都会转弯噶啦。啊，原来喺个岸上面或者喺直情变咗喺维港嗰度玩咧，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噶。本身咧，你以我过去爬艇嘅经验嚟讲咧，舵手我就觉得系最闷嘅，因为你净系坐喺度嘅啫，你冇得爬。 而且你淨係可以用把口嗌嘅啫。 但我又覺得幾正㗎喎，但係即係雖然我自己冇爬過艇啦，咁但係即係唔係呢一種爬艇啊，即係如果係爬獨木舟啲有嘅，但係即係唔係呢一種嘅爬艇，我就係覺得即係首先佢雖然嗌嗰個係比較辛苦，即係有時候你可能哇，即係要雙把聲啊，嗌破喉嚨啊，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沿途你又可以欣賞周圍嘅風光啊！今次你仲要係即係沿住嚇嗰個嘅賽道去爬嘅時候，你可以欣賞住啊維港嘅景色啊，跟住就淨係基本上操控住嗰個方向嘅啫。 嗱，其實 唔係輕鬆咩？ 係輕鬆嘅，咁但係對於我呢啲追求刺激嘅人嚟講，就梗係覺得冇咁好玩啦、啊。同埋你講話維港就靚啫，大佬城門河喎、啊，兩岸有啲咩景色啊？即係椰林又冇，樹影又冇，咁睇啲咩咧？咁過去我一路都覺得舵手個角色咧，係冇咁刺激嘅，即係當然啦，以爬艇嘅角度嚟講咧，好重要嘅，因為佢係基本上發號司令，同埋控制方向嗰一個人，咁然後咧將呢一個角色搬到去海岸賽艇上邊咧，哇！我簡直覺得好好玩添啊，係超好玩，因為咧你控制嗰個舵咧桨舵啊，我覺得自己好似揸船嗰啲船長咁啊。好正， 因 为 嗱，以前咧，我觉得你如果行城门河就系因为你一条直线啊嘛，即系简单嚟讲，嗰个舵手系咩咧？就系 make sure 你系继续行一条直线，系嘛？ 系啦，唔好撞到人，同埋唔好撞到自己咯。 主要都系咁啦，即系因为你知有时候你哋爬嘅时候，你即系可能左右两边可能用嘅力唔同嘅话，咁即系艇就会偏啊，会可能即系移埋一边。咁但系如果你讲紧今次行维港，因为毕竟佢嗰条路线起码唔会好似你玩城门河咁死咕咕先啦。咁当中咧就真系嗰个嘅舵手，你要判断一下嗰一条可能最短或者最佳嘅路线系点走嘛。 系啊，因为佢咧其实就设咗，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六个浮标嘅。咁然后嗰啲浮标咧，每一个你当啦，都好似要行啲二 set 型咁样噶啦。咁就可能行100米就转弯，然后行200米又转弯咁样嘅。咁然后我哋即系头先我讲咗，我哋个报名咧都几。臨時拉夫咁樣，其實，所以咧，大家都係抱住一個志在參與難得嘅盛事啦，咁就呢一種心態去參加啫。咁之前咧，我哋一路都冇話齊人喺嗰個海域度練過嘅，大家亦都唔知道大家係咩料子嘅，純粹當日咧就，落艇啦，去啦咁。咁然後當日咧，我哋第一個嘅賽事咧就叫做預賽，咁因為蛙艇咧。你可以幻想好似跑步賽事咁樣啦，你有假若喺六條跑道，咁如果你多過六個人，你就要有初賽㗎啦嘛。咁、成績好啲就會先進級。咁蛙艇呢，如果你嗰一場賽事本身都係六個人嘅話呢，佢就會有一場叫做預賽嘅賽事。咁、就俾你好似預演下大家試下正式比賽之前有一場咁樣， 即係熱身咁樣 係啦，同埋有少少排位嘅成分嘅。咁但係呢一個海岸賽艇咧，又奇喎，佢又冇話排位嘅喎，原來。 但有排位嘅咩？唔係大家都同步起，因為點啊？即係揀邊條 link 啊？ 坐中線啊嘛，因為平時爬艇咧，中線一定係靚啲噶嘛，因為水流可能冇咁受影響啦，或者啲風啊，亦都冇咁受影響啦，所以爬中間即係如果你 就優勢好啲， 有啲優勢嘅。咁但係當然啦，好大風咧。過去都有啲賽事咧，係會將你偏去最左嘅，即係有呢個排位嘅機制的。 總之你可以先揀啦。 係啦，咁但係呢一個海岸賽艇咧，原來又冇排位嘅。我本身咧，因為即係呢啲係咪叫做苦魚嘅心態咧？你好似兜個圈咁樣啦，就梗係諗，攞外線就好似唔使咁斜 cut 出嚟啦，就一定係爬短啲啦。咁就諗住，OK， 我哋唔知拎七定拎八，就肯定係外線嚟㗎。點不知行到？埋去咧会唔得嘅，原来大家都唔使排位嘅、哦，就系、是、两个浮标中间就拉一直线啦。咁佢就大会都好得意嘅，佢就同你讲话，因为咧当日可能都系一个海啦，可能会有流啦，亦都会有浪啦，所以如果大家知道临比赛之前咧，就保持两秒嘅距离，咁就唔好攞到咁敏啦，咁样，因为一般正式嘅比赛咧。 我哋系会有一个你当好似艇童咁嘅角色咧、嗯，就趴喺个码头度捉住你条艇嘅，咁、 嗯、 然后就调教，即系阿艇童就帮手掹前又或者掹后，咁、嗯、就对齐每一个人个艇啦，即系好似对齐个马鼻咁样啦。喺海岸赛艇上边咧系冇嘅，自由嘅，系、 嗯、 啦。咁你就点样去拿捏嗰两秒咧，系技巧嚟嘅。 系咁啊，嗱，转头翻嚟啦，就可以再分享一下啦。究竟有冇大家即系守住呢、这个？两秒嘅规则呢，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喺休息前咧，咁阿 Nicole 就讲开啦，因为佢话爬开艇嘅话，一般嗰啲嘅即系比赛嘅话，都可能有啲所谓排位赛啊咁样样。但系当你爬呢一个海岸赛嘅时候咧，就发现冇呢一回事。 啊、 我喺度谂咧，系咪因为其实即系好似嗱，如果你系跑步嘅话吓、啊，你跑即系运动场咁样样，大家分开几条线跑，咁大家唔可以越线啊嘛。 系啊， 咁所以就梗系要即系cam 翻到自己嗰条 link 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假設係跑長途咁先算，咁、 嗯、 你基本上冇線嘅，即係大家好似自由走位咁樣樣噶嘛，可以跑自己最需要跑嗰條線咁，按住自己步伐，係咪比較類似呢一個狀況啊？ 我諗係嘅，同埋我相信喺嗰個狀態好難排到位嘅、 嗯， 即係當日咧，我哋即係聽翻有啲係非常之有準備嘅嗰啲運動員講啦，佢哋事先喺嗰度練咗好多次嘅。當日嗰個海面嘅情況咧，算係平靜。 嗯。 不過咧，其實都幾難控制，因為你始終阻唔到啲其他船噶嘛。 係。咁因為啲船一行過嘅時候就會起一啲浪、啊。係 啦，起咗啲浪啊，可能擁一擁你啊，咁所以我諗。安全嚟讲啦，同埋头先你所讲，我哋都比较长途咧、 嗯， 所以佢都系自由。总之你自己行到埋个浮标两秒嘅距离咧、 嗯， 你就可以准备比赛。 咁其实会唔会大家都玩得好泥样咧？ 哇！ 吓， 唔系啊，原来 即系初初听你咁讲，大家保持翻两秒距离，遵守翻规则，安全第一咁样样，以为会礼让喎。 嗱、啊，我都以为系嘅，不过咧就系咁啱喺我决赛嗰一日啦，就发生咗件事。咁头先所讲咧就是、个比赛会有啲浮标噶嘛。咁、 啊、 其实你都知道浮标最好过嘅距离咧，就梗系贴住个浮标。然后就转个最贴嘅弯啦， 嗱大家有睇头文字 D 就知啦， 系啦，梗系秋明山嗰啲快甲弯都系咁过啫嘛， 贴住个弯啊，咩点五 mm 咁样样啊，咁样最理想噶嘛， 梗系啦，仲要唔知几多转咁样咧，嗱我又冇咁犀利，咁但系咧就系咁啱咧，我哋比赛唔知比到第二三个浮波啦，咁当然唔关我事啦，我哋就系好堕后啊，消闲娱乐组啊，咁然后佢哋咧就发生咗件事咧，就系、是。应该是转弯不是很礼让，亦都没有好看、嗯、 即是大家斗涉个内位。 是啦，斗涉个内位，同埋他们有少少评估错那些艇速、啊。 是。 那变咗呢，有一隻本身係去緊嘅，即係直线冲緊埋个浮标嗰度呢，就铲咗过去另一隻啱啱转咗弯嘅艇上面。咁佢哋有尝试，即係俾人铲上去嗰条艇呢，就梗有尝试举手话抗议啊，佢系咪阻咗我啲速度啊，或者撞亲我哋啊咁样啦、啊。但最后呢，原来就即係种种規則底下发觉呢，原来海岸赛艇有一条規則呢，就话係容许呢啲少少嘅碰撞嘅都係啦。咁、结果都即係当然告唔入啦。咁、然后亦都即係大家调解之后就和咗事啦。不过就原来比想象中呢，大家都係好有干劲同埋好有嗰种野心嘅，好想争好啲名次。咁但我哋嗰条艇呢，就因为开头真完全冇练㗎嘛。咁第一次我哋落去试个赛道嘅时候呢，大家都哇四 K 真係好似挨打咁样，好辛苦嘅。大风啦，又大浪啦，又冻啦，仲要係堕后咗喎。 係啦，即係我觉得感觉系咩呢，即係好似你玩游水咁啊。即係你如果平时游泳池啊，咁同你突然间游到海泳 系 好唔同㗎嘛。 係呀呀呀，佢哋就係爬开，我哋平时爬开城门河一落到去个感觉好唔一样。咁然后上到嚟呢，就即係大家检讨咗，就话喂，听日咧，不如我哋试下，你做舵手嘅，就话俾我哋听，仲有几多米就转弯，等我哋有多啲心理准备，因为始终你 要过一啲咁急嘅弯咧，你条艇一定会有啲唔平衡。 喂，但系其实我好想知道，通常你讲紧即系爬艇过弯啦。以往大家如果睇头先啊，你佢有讲过噶嘛，佢哋爬城门河嘅时候爬一条直线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即系你极其量如果要修正翻嘅话，即系除咗舵手之外，作为一个即系蛙艇个选手咧，都唔会太难嘅。但系当你如果要转急弯嘅话，个技巧系点啊？即系一支桨插落个水度急转啦，定系即系喺另外一边系咁爬多几下，定系点咧？ 一般咧喺城门河咧，如果真系要转一啲好急嘅弯咧，我哋系要直情将一支桨插入个水度，即系好似阻咗水先。 系啦， 另一只手咧就摩打手系咁弯，系咁弯，系咁弯嘅。 正路就系咁啦， 正路系咁嘅。咁但系咧，海岸赛艇嗰啲艇咧，其实舵手控制嗰个舵咧都几 sensitive 噶。你一转咧，基本上条艇都已经好有反应噶啦。 哦， 即系几桨就过到。咁然后佢哋就话：，诶，你话俾我哋听啦，因为你咁 sensitive 咧，其实条艇都会左右摆噶，可能你转左弯嘅时候咧，条艇系突然之间成条飘一飘。 咁但系咁舵手佢例如话，即系假设佢要转左弯啦，佢控制咗个舵系转左啦， 系。 咁但系选手要点样配合啊？即系佢使唔使动桨嗰啲，定系照样就咁爬就得？ 就系海岸赛艇，我觉得条艇好 sensitive， 基本上艇蛙艇嗰啲人咧就唔系几使帮手，都转到嘅， 照样系咁样正常爬， 都转到弯嘅。 咁但系点解要早啲通知你咧？ 因为佢哋就话：喂，下下都咁转弯，即系好似玩紧海盗船咁，无啦啦俾人筛咗埋一边。 哦，即系因为佢其实主要系话俾你知有个准备系转弯啫。其实你哋只要系咁爬嘅， 其实系嘅。咁因为同埋你冲紧去个浮波咧，蛙艇如果你蛙艇，即系你蛙紧艇嗰个人咧，系你背脊。即系你背脊先系向紧你嗰、要去嘅方向噶嘛，即系逆向噶嘛，唔同跑步你望到自己去边度噶嘛， 即系你望唔到自己嘅目标 咯。系啦，你正常系唔会系咁转个头去后面望嘅，一定唔会嘅。咁所以佢就话：，喂，唔该你话俾我哋听，嗰、个浮标系几多啦？咁然后咧到决赛，我真系有咁样做啦。哇！我简直觉得自己好似铁达尼上面嗰个船长咁啊！哇，冰山 ，OK， 300米转左啊，朋友咁样。咁然后成件事系好好玩嘅，即系一转，大家又喂 OK， 谂住即系一转弯又好似快咗少少。当然你直线又唔够人嚟啦，不过一转弯咧又好似摄咗上去少少，又好似有翻啲目标嗰四 K 就冇咁挨打感觉啦。 系咁，其实即系如果系爬四 K 成个旅程啊，成个赛事系玩几耐？ 我谂我哋都差唔多20分钟左右。 哦， 因为我哋今次系玩四人双桨有舵手嘅艇啦。咁、其实佢有一啲赛事咧就系、单人嘅赛事，有一啲赛事系双人嘅赛事嚟嘅。咁嗰一啲咧，我相信个时间就更加长。咁我哋女子队嘅四人双桨有舵手艇咧，都系约略20分钟左右。 系咁啊，即系今次呢一个赛事咧，阿 Nicole 就系充当呢一个叫做桨舵人。 系啊，桨舵人，哇！你知唔知好难得噶？即系另外叉开少少。 因为以往你唔系噶嘛。 我唔系，我不嬲都系爬开艇噶嘛。 咁今次你真系，但系咪第一次咧充当呢个桨舵人？ 我之前都有试过嘅，咁但系嗰啲就好真系又系唔够人，咁就揾我落去啦，同埋即系。细细声讲啦，你见我咁嘅身高咁嘅身形咧，真系唔系好多人愿意揾我做舵手嘅。 系咪通常要揾啲轻啲噶？ 系啦，因为个 负重诶，唔系即系诶， 你唔好咁讲啊！嗱，乌嘉伦，你小心啲讲嘢。 唔系即系系咯， 即系嗰个挑战性就冇咁高， 即系好难兜啊！我想讲话兜唔到啊！ 唔系，我算啦，我都明嘅。咁一般嚟讲，其实系舵手都会拣啲细粒啲嘅，甚至乎咧外国有啲艇咧，个舵手系要摄落条艇底度噶，佢系好矮啊！讲紧可能男仔啊都系150松啲嘅高度咧，系适合做舵手嗰啲。 不过头先 Nicole 又话想打叉，分享一啲嘢。咁依家时间咧，我哋先去一个新闻啦，转头翻嚟听下佢打叉讲啲咩。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剛才呢就啊休息前讲起啊 ,Nicole 就即係做呢、這、一个叫做咩啊 最有份量嘅舵手。 最有份量嘅。 我都忍住 啊。係咁啊参加呢、這、一个即係维港嘅 海岸赛 海岸赛啦。咁呢一个就佢讲起啦，就係话啱啱一讲起呢一单嘢呢就想打叉分享一啲嘅事件啊时间唔够而家俾你讲。 嗱因为呢即係讲多少少啦，就係、是今次海岸賽艇嗰啲艇咧，同大家喺城門河見到啲艇係爭好遠嘅。城門河見到嗰啲艇咧，一般嚟講，你個成年人坐落去咧，個艇嘅闊度啊嚇，都大約係你 pat pat 十多少少嘅啫，唔會話好闊嘅。咁今次咧，海岸賽艇用嗰啲艇咧，其實係差唔多 double。咁滯㗎， 即係可以坐兩個人咁滯。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兩個人夾硬攝咧，我估兩個人應該係差不多可以坐到。 你之前未試過坐呢啲艇嘅？ 冇試過嘅，唯一咧就係有時過去爬艇，咁可能懶係暑假搞啲新意咁啦，就會喺沙田爬去荔枝莊， 嗯， 或者咧爬去烏溪沙， 嗯， 咁呢啲可能都要出到一啲公開水域嘅位置咧，我哋就會用啲大啲艇嘅。咁、但係我第一次玩呢隻艇啫。咁佢同埋佢應該係費事咧，你有浪冚咗入去，然後啲水走唔到咧。佢、係近我即係舵手坐嗰位置，一艇尾嘅位置咧，其實佢就唔係兜住兜起嘅，佢反而係瀉得走嘅啲水。係啦，咁呢一個係我諗特別嘅設計啦，就係、是、海岸賽艇啦。咁呢一種艇呢，其實我之前都試過玩，不過就係玩雙人嘅艇種。嗰時呢就係由香港划去澳門嗰度嘅。咁其實係諗返起嚟呢係好危險嘅。呢條咁嘅艇仔划去澳門真係搵條命嚟教飛，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學啦。過咗去就過咗去。事關呢我之後因為嗰個香港划去澳門嘅活動啦，就即係叫做搭上搭咁樣呢，就認識咗汕頭大學嘅一個臨時成立嘅划艇隊。咁呢嘩真係好犀利，簡直大開眼界。汕頭大學點解會起呢，其實就係成哥佢嘅組織呢就喺嗰度。咁然後佢就想投放多啲資源呢去幫嗰度嘅即係學生啦，俾多啲資源佢哋接觸教育啊咁樣。咁所以一去到佢哋嗰度參觀呢，我已經覺得嘩好靚啊，所有嘢都好新啦、好正啦。咁然後呢佢哋點解會有個臨時成立嘅蛙艇隊呢，就因為汕頭大學嗰度呢有一個外展嘅活動，為期大約兩年左右啦。咁阿成哥嘅學校嘛，咁好犀利啦，即係好眷顧啲學生啦。過去搞過啲乜嘢活動呢，估下啦，佢哋係去過南極做考察啦，咁然後呢係有各樣不同嘅一啲外展歷奇活動，就挑選學校嘅一啲精英出嚟參加嘅。咁今次佢哋玩呢一個活動呢，就潮汕蛙艇落嚟香港，係啦，咁佢哋由潮汕蛙艇落嚟香港，咁佢哋只係不過好犀利喎，佢哋係由年齡嘅時間呢由唔識蛙艇變成識蛙艇。 因為真係你講話臨時成立㗎嘛。 係呀，佢哋用咗一年係唔識蛙艇喎，變咗由潮汕蛙落嚟香港喎。 哇， 好犀利喎。咁原來呢就即係去接觸佢哋啦，咁當然學校就一個好好嘅資源啦，咁佢哋就係用呢就同我今次即係啱啱個週末玩嗰啲海岸賽艇呢又係另一個 level 嚟嘅。 係喂，但我想知由潮汕即係蛙艇嚟香港用幾耐時間呢， 哇， 有冇關心過，即係有冇了解過呢？ 如果我冇記錯呢，佢哋都用上差不多一整日兩日嘅時間嘅，你等我睇一睇先啊。 係 因為呢佢哋嗰時呢其實就話如果冇記錯啊，阿成哥呢喺當日佢哋到步咗之後呢都有去接佢哋㗎，喺呢個 犀利呀，真係 成哥好勁呀，真係唔係講笑呀。佢哋不過我係好欣賞佢哋咁樣蛙艇落嚟嘅，你等我睇一睇先。 因為頭先我哋講起點解咁問呢，你除咗係嗰個時間你都估要若干啦，咁之外係因為大家都知我哋淨係喺維港咁樣去蛙嘅話已經都有個難度㗎啦，但係你如果諗下即係假設話唔好遠先啦，你蛙去澳門咁啊， 即係有時候你都見過你坐嗰啲飛翔船啊，都你都見過嗰啲浪係好誇張㗎嘛。 係啊，佢哋好誇張。我睇返原來佢哋係用咗你估下啦 ,640 公里嘅距離。 嗱、因為頭先你講話你蛙四公里呢、就大概用咗20分鐘。咁你哋我當係算係即係 average 啦，做一個參考指標嘅話，即係簡單嚟講，你哋用五分鐘咧嚟蛙一公里嘅， 係 假設係唔攰喎， 係啊，假設係唔攰啊， 即係如果你講緊嘅係六百幾話。 680公里 嘅话，即系乘五啊，680乘5咧就系3400。咁啊，再除翻60嘅话，用咗56小时两日时间咯，至少。 哇，梗系唔止啦！佢哋你知唔知结果啊？ 唔系两日时间，系讲紧唔休息、唔食嘢、唔停咁样喎。 嗱，佢哋最后咧系用咗8日嘅时间。 正常、 啊。喂，你谂下，仲要维港，其实系一啲。港口嚟噶啦，已經係辟咗埋去一邊，唔係公開水域嚟噶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啲真係公海嗰啲咧，其實個狀態好差。我嗰時就係話香港灣去澳門嗰次咧，我第一次感覺到阿少年派嗰種無奈啊！即係你係全部咧係冇方向俾你定位嘅，即係你平時嘅方向咁可能好建基於係一個建築物喺你前邊 ，IFC 喺你前邊， 你有個目標有個動力。 你又知道嗰度系咩方向啦？哇！我喺个海度，即系茫茫大海啊！嗰边系旧云，呢边系旧云，边度可以俾我做定位呢？然后你简直觉得自己咧喺度漂浮 嘅。所以你咪要睇 Moana 咯，即系你咪知道，即刻即系手把身上望一望上面天文，睇下啲星话俾你知方位方向噶嘛。 系啦，咁嗱。点解我话嗰次我哋真系好危险呢？就因为我哋用咗嗰啲艇咧，系乜准备都冇嘅。咁然后我嗰次去潮汕大学咧，佢哋玩嗰只咧叫做 Ocean Rowing 啊，咁啊海洋赛艇咧就唔系海岸赛艇啦、海洋赛艇咧，佢条艇咧系非常之好嘅配备，有卫星嘅系统啦、定位啦。然后呢佢连去厕所各样呢都系喺上高解决嘅。咁因为嗰种艇呢其实系每年啊都有一个好大型嘅赛事系跨大西洋嘅。 哇。 啲人系我哋跨大西洋，如果你上网睇呢佢哋系直情呢要落去铲返啲蚝壳啊或者铲走啲嘢呢等条艇去得好啲。咁、然后会喺条艇度捉条大鱼上嚟啦，去厕所啦，煮嘢食啦。全部都喺嗰條艇上面解決嘅， 即係叫咩人艇合一啊？ 係啦，講到呢度真係真嘅少年派啦。咁然後佢哋喺一個咁樣嘅艇啦，即係海洋賽艇所用嗰種艇咧，其實係比海岸賽艇咧更加大條嘅。係啦，頭先講到話闊度已經 double 咗啦，佢嗰個咧直情係好似直情真係好似成個。木盒咁样喺个海度浮嘅，因为佢有一个咧系有盖嘅位置咧，佢系轮流俾你入去休息噶， 都正路嘅。 即系可能你三个人蛙，有一个人负责掌舵啦，咁然后有一个人可能喺入面休息嘅，就摄入去嗰个舱度就可以瞓觉。 即系 total 几多个人啊？5个人噶嘛？ 佢好似有唔同艇种嘅，咁就当日我记得潮汕大学佢哋蛙落嚟嘅时候咧，佢哋就应该系5个人一条艇嘅，咁、三个人蛙，一个人掌舵。然后有一个人可能就后备帮手 backup 咁样咯，系啦。咁、当时佢哋用咗8日蛙落嚟啦，然后佢哋其实好犀利。点解我真系好想岔开嚟讲咧？就系、呢一对叫做女子队咧，佢哋之后好似系参加咗一个世界，就系头先所讲嗰个跨大西洋比赛咧。佢哋系攞到一个好好嘅成绩噶，如果冇记错系冠军添噶， 哇， 系好犀利噶。咁所以即系。当我去咁样接触多啲唔同嘅蛙艇种类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唉，真系唔好再混喺城门河入边啦。其实就唔系得呢一种嘅蛙艇嘅，当然啦，呢一个系你嘅根，咁但系咧，其实系可以好多变奏、好多玩法嘅。 咁你下个目标系咩咧？冲出呢个城门河之后， 冲出呢个城门河， 冲出埋维港啊！你几时去大西洋？我想问。 啊 我都想有咁嘅机会，不过咧嗰个比赛咧，我见啲人系用成个月嘅，即系啲男人咧系由冇须啦变到成个面都系须啦。 叫呢个少年派加呢个 castaway 系嘛？ 系啦，我都想试下。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头先讲海岸赛艇咧，原来啊吓，好似佢哋尝试申请紧一个再高层次啲嘅，就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 哇！ 咁唔知有冇机会喺香港嘅维港嗰度上演啦？ 系咁啊，期待下啦吓。 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我哋啊汇报一下今个礼拜嘅进度如何啦。我就可以话俾大家知，我系打回原形啦。 啊，点解咧？你上个礼拜话你病喎、 啊。唔系话上个礼拜病咧，其实就即系因为病啊嘛。咁所以毕竟病嘅人嘅时候都系呢一个胃口都会即系冇咁好啊。咁、 嗯、 啊，虽然即系运动啊做唔到几多，咁但系同时之间你吸收啊，即系你 input 嗰下咧都系少咗噶嘛。咁但系啱啱嗰个周末就因为我其实去咗一转嘅台湾嘅， 哦，咁你系咪特登去睇选举啊？ 唔系，因为我有个朋友嘅大学同学咧喺嗰度结婚， 哦， 咁我就即系同埋其他同学好难得啊，咁就去咗就系参观呢个婚礼啦。咁亦都同时之间咧就发现咧喺台湾嗰度咧真系你一去旅行咧就食得好夸张， 夜市啦、啊、肯定有， 唔系日市夜市咩市都好啦，总之好似见到条街有嘢食嘅话，即系周围嘅人，总之一窝蜂去买，我系直头咧系食到一个位，我系话喂唞下先得唔得？真系唔系讲笑啊！咁我真系嗱唔系我自己， 系 我发现咧，我翻嚟之后，因为我哋仲喺嗰个群组入边都有，即系大家互相 send 相啊。咁、 嗯、 当中即系大家都即系其中分享嘅就系、是、重咗几多磅嘅。咁我真系话俾你知 ，average 咧，我哋每个人咧。都重咗三四磅。 哇！你哋去咗几多日先未得住三四磅咁多？ 就一个 weekend 啫嘛。 哇！ 系啊，咁但系真系因为食得好夸张，我唔系讲笑，即系无论系甜又好，咸又好，正餐又好，即系一啲嘅餐前小食又好，或者饭后甜品都好，总之我哋一日食几餐。 喂，同埋台湾好衰咧，就系佢相对物价冇香港咁高，同埋佢好多小食啊。 系抵啊！就系夸张到， 多小食。 因为今次我哋去咧系去台中啊， 嗯， 咁咧佢其中即系我哋有一餐咧系食嗰啲卤肉饭咯，蚵仔煎咧， 系 你嗌到成台，我讲紧真系 literally 系成台摆满，每个人自己个台面上面有一碟饭或者一兜面， 嗯， 咁另外仲要再嗌好多嗰啲即系水饺啊、蚵仔煎啊嗰啲咧，咁基本上咧。你是摆满一张长台喎，讲緊嘅係150蚊港纸。 哇， 食饱嗰 每人定成餐啊？ 成餐啊。 哇，咁平。 嗰一餐饭呢係每个人呢讲緊嘅係比30蚊都唔使，我哋有六个人。30蚊都唔使喎。 边有咁平呢？去边度啊？ 台中啊。台中有一啲嘅即係小摊档啊，咁呢佢係因为我哋本身就话不如食啲地道啲嘅嘢啦，咁於是乎就即係见到一啲望落去你喺外面睇呢唔似係嗰啲即係连锁式嗰啲好干净啊，咁但係你一入到去你发现内有乾坤，因为佢相好多即係唔同佢哋餐牌上面嘅挂晒喺埲墙度，同埋你见到係好多人帮衬嘅，咁就因为咁行入去呢就发现真係大件夹底食，仲要係好食㗎喎，咁但係食完呢一餐之后跟住你行出去， 系颈渴啦，饮个手摇杯啦。 同埋我发现咧，你明唔明啊？因为台湾有好多嘢都系嗰啲咩乳制品咧，即系你呢一头饮个杯又奶盖啊，跟住又话咩木瓜牛奶啊， 系啊， 跟住你可能食啲嘢又有雪糕啊，跟住又有好多即系奶制品嗰啲嘢，通常你食完之后咧，其实饱就未必好饱，但系佢会令到你个人滞。 系啊。 咁你制多个位呢係我呢即係朝头早平时呢有时候起身都可能啊见啱啱瞓醒都可能饮杯咖啡啦。 嗯。 我係饮完杯咖啡之后估唔到转个头有人买杯奶盖又话呢度出名啊。跟住行唔够两条街之后呢又话喂不如怼个雪糕啦咁。哇真係我话俾你知係冇可能唔肥啦。但我话俾你知我即係打回原形嘅意思係咩呢，其实我係返去我係未做运动之前嗰个重量。 啊。 即系嗱，简单嚟讲嘅话，我 即系今个月头啦，系嘛？ 系啦，即系其实变咗系重新开始咯。我又唔算话真系重得好夸张，即系未至于话系超磅，即系可能好似我啲 friend 咁样咧。因为我有啲 friend 系比较 fit 嘅， 系 咁咧，佢哋真系讲紧重咗四五磅咯，系好夸张。 因为佢哋本身平时更加清淡啊，俾佢哋，即系你平时都已经唔 系 好节制噶啦， 系 去到放肆咧，嗰、那个落差就冇咁大。 但系我怀疑佢哋系咪平时咧，因为即系太过即系清淡咧，一去到嗰啲地方食嘢嘅时候咧，好似即系完全系失去咗 约束能力啦， 真系失去咗个约束能力之后咧。缺题一般啊，简单嚟讲就好夸张，唔系讲笑。咁啊，所以我见佢哋即系都开心嘅，成个过程食得。咁但系翻到嚟之后，个个都话咯，要重新振作，又要开始即系 keep fit 减肥，做翻运动咯。 啊，咁啊啱啦，嚟紧十二月头你又有个新嘅目标啦。咁我咧就今个星期去咗蛙艇呢一个活动啦，咁就变相咧，我跑步嗰度咧就个进度好似慢咗啲，咁但系我都有信心，今个月应该可以85K 完成到嘅。 因为你上个星期其实系跑多咗噶嘛，嘛？ 其实唔系啊，我冇跑多啊，甚至乎咧，我系今个星期咧，唔知点解好似有啲天气咪凉咗咧，日日都好想瞓晏啲， 我觉得 好攰。 有少少阴晴不定咯、 啊，系，因为我直情系上个星期咧，我应该系争25K 左右啦。上个星期我大约就争25K 左右啦。咁然后咧，我就计一计数啦。哇，原来咧25K 你知唔系咩嘅距离啊？系荃湾站行到去屯门站， 系， 仲要加多5公里、啊。 系， 咁我就谂哇。咁长，一谂到呢度咧，就觉得哇，好似做唔到啊，做唔到咁样。咁但系都的起心肝落去跑啦，即系见冇落雨就咁。不过就好似唔知系咪天气凉咗咧，感觉上系冇之前有阳光咁积极嘅。 喂，但系你得翻吓两三日嘅时间嘅啫嘛。 应该得嘅，因为我而家咧都已经系。接近 80K 噶啦，咁所以我应该系有信心可以做到嘅。 系咁啊，好啦，睇下阿 Nicole 咧呢个十一月份咧能唔能够达成目标，大家可以鞭挞下佢啊，又去佢嗰个 IG 啦 ，Nicole Go Go Go， 系， 同埋你喺 Facebook 嗰度嘛， 系啊 ，Facebook 都系吴永熙 Nicole。 系咁啊，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